要搶奪而家嘅位置啊嘛，所以要成立個中資，所以要咁派人出選啊嘛。我聽完之後，我都打到個突啦，使乜咁急啊？學下時代力量同民主黨、民進黨溝埋一齊。 呢、這個就係、 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 係咪應該 maximize 我哋喺成個共產政權裏面鬥爭裏面嘅席位？呢、這個你就長玩長有啦。 啱啊！你講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啊嘛。咁青年新政咪而家撈咗落去咯， 撈咗落去共產黨度啊！屌你， 你都搞唔清，你都搞唔清楚青年新政嘅真正面目。 嗯， 青年新政咧，好彩咧就真係啲友仔水平太低嘅。屌屌，如果唔係咧，真係呃到係人噶。 而且你見到佢係根本上係學文思潮嘅 copycat 嚟㗎嘛。你見佢而家 水平高啲，屌你唔好咁話。 唔係啊，你見佢嗰啲即係嗰啲 jazz 曲啊，即係嗰啲詩子啊，嗰啲用色啊，同埋佢而家佢出啲 pose 啊，即係喺度 sell 啲素人僆仔嘅素人呢，就我作為義工嚇、啊，即係我點解我係受到呢個青年新政嘅號召，點解會出嚟嚇、啊？即係我係即係好似好 pure 咁樣講。喂，但係問題就係話。喂，真係 nothing 㗎喎， 你水平唔夠嘛，你無論點講都好，即係我唔係代表支持呀，即係平情而論，朱海迪、劉小麗， 嗯， 你都話係可以上得到大台 嘅，係絕對係， 即係你講一啲嘢，就算朱海迪都係， 嗯， 即係雖然你話我一定會撐阿明，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講啲嘢新鮮嘛，屌你我都嚇撚死嘛，係、嗯、咩？新界東北未來嘅人口係有71万喎，我真係唔知喎，我真係俾你問到口啞啞喎。 唔係佢個研究好深入嘅。 係啊，你真係就做 research 噶嘛？你包仔亦都唔懷疑，係咪？跟住佢再講咩？香港其實可以發展農業啊！屌，拖時我都係屌咁樣。 唔係我呢個我 buy 喎，真係。 喂，聽下又似樣喎。咁呢啲咪新鮮感咯。 係。 喂，你都要喂朱海迪都成40岁人啦、啊。即係佢都經過好多年嘅社運嘅歷練，雖然今次佢真係唔好彩，因為你搞到20几张名單， 嗯， 係嘛？佢係值得即係喺論壇裏面咧表現唔差嘅人嚟，包括劉小麗都係在內，而其他嗰啲唔好啦，即係攞多幾年嘅人生經驗，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，即係同埋社運嘅經驗，你係要經過即係我哋僆仔嗰陣時候讀書有一句英文我係最叻嘅，就係 try and error。你冇呢個過程呢俾你贏咗你都大鑊啦。即係包括青年新政在內，包括所謂嘅即係新生代嘅力量都係。唔係歧視年齡，係你歧鳩視我哋呀。你覺得我哋啲40岁嗰啲人係冇撚用呀。 唔係佢哋不佢日嗱一其實佢哋係中咗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或者係呢嗰個叫做 myth 啊。佢哋成日講嗱所謂時代革命就係咁嚟㗎嘛。時代革命佢 underlying 嗰樣嘢叫咩呢，就叫世代之爭啊嘛，其實你係有世代之爭先至嚟一個時代革命啊嘛。佢時代革命其實佢自己本身冇嘢噶，佢入邊喂佢有啲咩佢又唔勇武係咪先？ 佢講緊時代革命係乜嘢？佢講緊就下由下而上改變成個權力結構，但係問題究竟係乜嘢嘅權力結構？佢唔講啊嘛。 How？ 唔係佢有 point 嘅，我重複過一次嘅。如果你喺一場群眾入運動裏邊。你係需要違反成個主流社會嘅遊戲規則係啱， 嗯， 因為我唔知道你咩案咩牌你出牌嘛，但係你做到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，對唔住啦，我僆仔嗰個時候我24、25岁已經當選區員咧，屌我都要跟遊戲規則啦，我夠想打破遊戲規則，屌你唔撚夠人嚟嘛， 唔係好似嗰陣時大班咁樣，大班嗰陣時啱啱做立法會議員都係噶。就係唔撚理遊戲規則，亂鳩咁噏嘢，然之後俾人哋 stop 啊嘛！嗰陣時係，我好好搞笑嗰陣時係。咁 大班咪就係一個好嘅人品咯。 係， 你將佢有咁高嘅期望，其實你係最大嘅失望。乜撚都做唔撚到。 拉屎嗰年佢冇意思。 你估而家下下都俾你攞住個咪做主持啊？即係好似而家喺大軍閥裏邊，我話撚曬，屌你人哋要跟每人幾分鐘， 大問題。 同埋你要做 research 噶。人哋要講政策㗎，唔係一路亂鳩咁噏㗎，你攞三杯㗎，大哥攞三杯又可以。 喂，你講政策啦，喂，你今屆有個好現象，即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講啊，鳩達啦，即係喺九龍西嘅時候，唔係九龍東嘅時候，有人問起呢個全民退保啊，今年亦都即係唔少人都提起呢個議題嘅，其實係。咁佢喺度講啊，喂，屌你老尾，你都未界定邊啲係即係新移民啊，即係點樣去集啲人啊，咁樣樣你講咩全民退保啊，你都唔知點樣去 plan 又成。喂，但係問題就係話，所謂新移民嘅問題，你又係嗰個 loop 啦，